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这么一位百万富翁啊，跟年轻人讲起了他白手起家的历史，说我最穷的时候啊，就两块钱的钢镚儿了，我用这两块钱买了一个苹果，回家以后我把这个苹果洗擦，擦的是锃光瓦亮的，跟皮鞋似的。第二天我卖了5块钱，然后呢我又买了两个苹果，回到家把他们咔咔咔我再擦，擦得更干净了。说到这儿啊，这富翁停了一下，有一个年轻人非常受到鼓舞，后来呢？这富翁接着说，后来啊，第三天我爸爸去世了，给我留了200万的遗产。轻松幽默的情景短剧，让人开怀的相声小品，一切尽在快乐合家欢。这小何啊，老想开店，这想法在脑子里头揉揉揉老转着。这天呢，正好遇见一位朋友，这朋友正开店呢，俩人赶紧坐下来聊起来了。 哎，小王，听说你最近开饭馆了，挺能折腾的啊。 嗨，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怎么了？生意不好？这饭馆讲究的就是饭菜质量啊，哎，不行就赶紧换厨师啊。 不是饭菜好不好吃的问题。 不是这个。那我跟你说啊，这成本啊虽然要节省，哎，不过你们这饭菜的质量可得过关啊，别赚那黑心钱。 哎哥，您都能写小说嘞。 那你愁什么呀？ 我本来想的很简单，咱只要把卫生搞好，饭菜做好就行了。可根本不那回事儿。那天我就遇见一个让我棘手的客人。 什么客人呀？ 一对小情侣来我们这饭馆吃饭，女的好像在闹别扭，男的问她你吃什么，女的说随便，男的又问她那你喝什么呀，女的还说随便。哎，气氛那叫一尴尬哟。 那你们那服务员没给推荐推荐啊？ 推荐了半天他们俩谁都不说话。 那小伙子也不管他女朋友？ 管了，最后他说服务员给我来份咖喱牛肉套餐，再给他来份随便。 随便是道什么菜，我还真没听说过。说起这个服务行业啊，形形色色的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得见，这就要求啊有很高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实在应付不过来就请高人给出个点子什么的。对了，上半期节目咱们听了一半啊，这点子公司，下边咱们接着听。 你要真有点子，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哦，观众 现场提问题， 行吗？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里头有的是点子，大家提问题吧。 啊，哦，您好，您什么问题？我 说个问题。 啊， 你看这个现在的好多人 啊， 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机儿。 什么 ？BB 机儿啊？ 哦 ，BB 机啊。 BB 机儿，那个 BB 机儿呢？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机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电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电子牛变成电子牛？ 那请坐，谁挡？谁挡不利？谢谢谢谢。 哦，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 嗯， 我建议厂家啊， 嗯， 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 哦， 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呢。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哒滴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当当， 揣着 BB 机 吃饭就是香。 多幼稚！ 怎么样？我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优点呢？好。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说你说太棒了， 我没招你们，我好，您也 C 档 ，C 档不利索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真有好点子， 真有吗？ 马德军为什么所向披靡，屡破纪录？ 为什么？ 就我一点子， 哦， 吃什么补什么，我让马德军吃乌龟，那个速度， 不，马德军吃的是甲鱼， 内部消息就是乌龟，吃了之后那个速 度，不，要吃乌龟应该是越跑越慢。 乌龟怎么会慢呢？乌龟跑起来，它底盘低呀、啊。 你太失望了。 不有个故事叫龟兔赛跑吗？人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和毅力。我让马家军吃乌龟，别的运动员我都让他们吃兔肉，你管呢你？ 啊，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啊，对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哦，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哎，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吃什么？ 吃熊掌啊。 没听说过。行了，朋友，再提问题，你听我点就行了吧。 我提个问题。 哦， 我还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你好，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不配料袋撕不开吗？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 没别的， 什么你是贼党吧，贼党不利索吧， 贼党吧，贼吧，贼党吧，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哎呀，一个点子可以创出一个名牌。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炒股票放弃了，开饭店也泡汤了，按理说小何该老实点了吧，可人这想法啊，还真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咱们来听听他又有什么新想法了。 老婆，我呀算是想明白了，与其胡思乱想，还不如好好上班，在单位升职呢。 谁说不是呢？不知道你前两天犯了什么病，不是炒股就是开饭馆的，惹得欢欢这几天天天喊着要吃麻辣烫。 好，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就请单位的小赵吃个饭。 你在单位资格可比他老，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呀？ 目光不能这么短浅，要考虑中长线嘛。 什么什么中长线？ 人小赵是博士学历，科班出身，属高科技板块，他虽然年轻却成绩突出，深受各方好评，真正的盘小绩优啊。 那又怎么样，他那么年轻可有的时间熬呢。 虽然他年纪小，可眼下他正跟局长女儿恋爱呢，这么有利的条件集于一身，这小赵的上涨空间很广阔。 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小赵是股票啊？ 没错啊，现在给他送礼就像是在低位吸纳，日后他一旦挂牌上市升了职，少不了啊给我分红派息，没准啊还能大比例转增股本呢。 我看呀，你还是去买彩票中大奖更快。 买彩票不现实。 你现在也不现实，就像相声没主意里那人一样，就会空想。这段相声不止甄奇李然说过，杨毅和杨金明也说过，咱们来听听是不是跟你这状态如出一辙。 我们街坊邻居以前都没有主意，都在家那忍着，你再看现在一个比一个主意正。 谁呀？ 咱就说我们楼上那个孙先生，以前不行，现在什么呢，开一出租汽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4000多块， 不少。 我们二楼那赵先生推牌子车，在马路上卖煎饼果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 真不少挣。 我们四楼上那个刘先生，蹬一三轮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8000多块， 蹬三轮挣8000多块。 我们楼下那四奶奶给人家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 哎，这您打住，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呀？ 他是一天是准卖几辆， 是够有主意。 就说一个老太太，人家都知道干点什么咱俩一个大老爷们能天天这站着吗？ 咱俩能干什么？就说相声， 能干什么干什么？你不得有本钱呢？ 对呀， 你得有本儿啊。 有本儿。 你带多少钱？你出来带多少钱？ 干嘛？ 我问问你，不干买卖吗？你不得两个人不得？ 没带多少钱，我媳妇来就给20多块钱。对， 一大老爷们出门带20来块钱，拿过来拿过来。你真不嫌寒碜就带这俩钱就敢出门啊？ 你带多少钱？ 我带的比你多呀，我带30多块钱。比你多呀， 你也多不了哪去。 我给你算算咱俩的钱搁一块儿啊。 算算。 太好了 啊， 咱俩这钱搁一块儿，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51.48。 这有什么激动的？ 有什么激动的？51.48，说现在的话，我要死发，他吉利呀、啊！ 我这就要发了 啊，吉利呀、 啊！啊， 你说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你吃点什么？ 不是那个，咱俩先干点什么？ 那这点钱能干什么啊？ 干什么？你什么赚钱干什么呀？ 啊，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说 咱俩啊，干房地产。 你先看看那点钱能买砖吗？没睡醒呢是吧？50多块钱盖房地产呢？ 不，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点夸张的。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得从零开始 啊， 你得认真的干。 对呀、啊， 咱不能想得太高 啊。 从零开始，咱哥俩卖菜， 卖菜 对半的利呀。卖菜赚得多呀，知道吗？真的，咱哥俩卖菜 。 我保你啊。卖菜赚得多，今天是50多块 啊。 明儿就变100多块，后就变200多块，大后变400多块， 哎， 大大后变800多块。 这要没多长时间，咱俩不就发了吗？ 当然发了 啊！ 卖菜，卖菜不行， 对对， 卖菜咱得有车呀， 要车 啊！ 这好办， 嗯， 我爸那有个三轮，我蹬来。 哎，你蹬着你爸那三轮上菜 啊！ 我们家有个秤，我拿这秤在市场上卖菜，咱哥俩干起来， 行吗？ 行。 哎，这卖菜有根吗？ 有根， 嗯， 我保你啊， 保我， 我保你， 嗯，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你拿20000块钱， 三个月下来我拿20000块钱， 嗯， 你拿多少钱？ 三个月下来我出袍净胜，我拿6万多块钱吧， 哦，你比我多， 我当然得比你多了， 这2万就2万，这20000块钱就够我一辈子菜钱了， 就是， 嗯， 你有这20000，咱就不能卖菜了， 咱卖鱼啊， 呸。没出息，刚卖完菜卖鱼去，偷腥去的。 那干什么呀？ 咱俩包一酒店。 包酒店？ 哎， 我20000块钱就包酒店呢。 你糊涂啊！你那20000，我这不还有6万多了吗？ 咱俩还合伙， 合伙赚得多。 哎， 咱包一酒店。 包酒店？ 咱包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 为什么包5星级的？ 5星级它收费高啊，档次高，它赚得多呀。 不如啊，咱俩包个9星级的酒店。 你住过酒店吗？ 怎么了？ 有9星级的酒店吗？ 没， 最高5星级。 最高5星级。 哎，咱包一9星级的大酒店 啊啊！ 咱给他改一改。 怎么改？ 包9星级都让你给我捣个乱了。咱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5星级的。 咱给他改一改。 怎么改？ 咱把这大房间呢改成小房间。 嗯。 把这小房间改成上下铺。 嗯。 把这大厅改成通铺。 嚯！ 争取一天呢，让他住10000多人。 住10000多人， 哎， 那得挣多少钱呢？ 挣， 我保你， 保 你三个月下来之后啊， 啊， 你拿2000万块钱， 我拿2000万块钱， 哎， 你拿多少钱？ 三个月下来，我除袍净剩，我拿6000多万吧。 你还比我多，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啊，这2000万就2000万， 哎，你有这2000万，咱就不能包酒店了。 那咱干什么呢？ 咱干点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哎， 这我没干过呀。 我帮着你干呢， 咱俩还合伙， 合伙赚得多呀。 这谁赚得多呀？ 咱俩干点国际贸易啊， 啊， 咱把这批钱呢， 啊， 全部的投入， 嗯， 买成飞机， 买， 然后拿飞机换坦克，拿坦克换导弹，咱哥俩来回这么 转。别倒腾，咱俩成军火贩子了，知道吗？ 怎么了？ 犯法，军火贩子。 这可不行， 哎， 发财以后犯法的事是绝对不能干的。 对， 把这笔钱撤回来， 啊， 全部的投入买成白粉，买成白粉。 你不如买吗啡， 不如你把我送进去。 送进干什么？贩毒知道吗？ 你那个吗啡才贩毒呢。 吗啡怎么贩毒？那你白粉呢？ 我这白粉怎么贩毒 啊？ 我这白粉就是那个白面， 白面， 白面干什么？就是白面，白面粉，粮食。 啊，那是蒸馒头用的。 哎，咱把这批钱呢，全部呢买成馒头。 馒头， 把这批钱呢，全部的投入买成粮食，然后拿粮食换土豆，拿土豆换胶皮鞋， 哎， 然后再换成旧西服，然后让他 别换了全。我好容易挣了2000万，都给我倒成旧西服啊！ 你不爱穿这个？ 谁爱穿这个？再干这我不干，我撤回来不干。 你这人刚赚俩钱，你脾气就长了。 不干。 不干这个， 哎， 咱依着你，咱不干这个，咱干脆啊，咱把这俩钱也不能闲着 啊， 咱在国际上包一大活动， 这我赞同， 是吧？ 包个大，哎，咱哪包个？ 咱包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怎么样？ 足球赛太小， 是吧？ 咱不如包奥运会， 对，奥运会， 哎， 奥运会好，奥运会参赛国家多，运动员多 啊， 哎，包着奥运会， 对， 我呀，先给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打一电话，我告诉他， 您再给曹德高拍个电报。 我不认识，我给他 这萨奇马是哪位啊？ 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啊。 奥委会主席叫萨马兰奇，他萨奇马呢？ 对，萨马兰奇、萨奇马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 就这个 萨马兰奇。 萨马兰奇，我先给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一电话， 啊， 告诉他我们要承包这奥运会，我们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得修改修改章程。 怎么改？ 到时候让他收。运动员的报名费、参赛费， 嗯， 到时候咱拿这一块。 那俩人多呀， 哎，得人多一点。 对， 咱给他改一改，让他这个乒乓球啊， 嗯， 6个人一块打。 对， 排球呢40个人一块上， 嗯， 足球呢100人一块踢， 不如8个国家一块上。 哎，这样显得人多。 对， 干脆就让他一个国家拿5000万美金， 拿多少？ 一个国家让他拿5000万美金，这么来？ 这少点吧。 不够吧？ 啊， 是少点儿。 嗯， 干脆甭废话，让他一个国家拿1亿美金，一个亿， 拿1个亿。 哎， 奥运会那得好几十个国家参加。 就是，那就到时候就是好几十亿美金呢。 对， 咱俩先把钱分了吧。真的？ 怎么分呢？ 你呀，你先拿20个亿。 我拿20个亿。 哎， 那你就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你这人讨厌，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那废话 啊！ 为什么不盯这俩钱？ 你想想，你现在是什么样？你让大家伙评评理 啊！ 你有20多块钱 啊， 你后来变2万块钱，你有2万块钱变2000万，有2000万变20个亿，你还怎么着？你是越来越有钱了？ 怎么样？ 你是越来越有钱，你是越来越富？ 嗯， 你对呀，啊，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我什么？ 你就是那岳父。 我什么叫岳父啊？ 你越来越有钱。 越来有钱就是越富， 那当然。 那你呢？ 我当然比你有钱了 啊！ 我世界上博大，哪儿都有我的买卖，我博览会上都是我。对啊，我就那伯父。 我什么叫伯父啊？ 啊， 哦，你是伯父 啊， 我是岳父。你为什么比我富？ 我当然得比你富。 你打刚才分的钱，我可就没说话，啊。 你有什么可说的 啊？我拿2万， 啊， 你拿6万。我拿2000万，是你拿6000万。我拿20亿，你拿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我投资比你多。 你我承认 啊， 你投资比我多 啊。 哎， 这里还有我爸一三轮呢。 对呀、啊，是有你爸一三轮 啊， 这里有你们一三轮，这里还有我们一秤呢，知道吗？ 有你那秤哪有我三轮值钱呢？ 你那个三轮跟我这个秤怎么比呀、啊？我那个秤比你们三轮值钱。 怎么的？ 我那是什么秤？我那是个发家致富的秤。我那个秤站在市场上拐了拐了，一会儿就能买两三轮，知道吗？ 大家可听出来了，当初你卖菜时你卖多少钱一斤，我可没问过你。 你这废话，你蹬着三轮从哪上的菜，多少钱上的，我还没问过你呢。 反正你给我这钱不行， 不行啊。 对了， 你就是20亿，你爱要不要？ 我就不要。 哎，你这个人你可捣乱了，你可有点啊。你呀、啊，我跟你讲，你不就是20多块钱吗？还归你，拿走啊！别捣乱。 你说这么热闹，咱俩不合伙了？ 合伙也打架呀？ 那咱俩干什么去呢？ 我给你出个主意。 出什么主意？ 咱俩还给人说相声去得了。 又没主意。 您刚才听到的是杨毅和杨进明合说的相声《没主意》，小何就在那儿空想这个赚钱的方法，当然是想挣多少挣多少了。可实际上做生意想发大财，还得从小的利润上一点儿一点儿的积累。有一回，小何临时出差，住了一间这个条件不太好的旅馆，有点破旧。第二天，他跟这个经理说了：“一晚上您要50块钱，太贵了。瞧您这破床，这也太破了。昨晚上我睡上头，一宿我都没合眼。后来我只好坐在沙发上看了几个小时的书。”这老板听完了，不慌不忙地说：“哦，是吗？那您再加5块钱的电视费吧。”好了。今儿小何家的事儿啊，咱们就听完了。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咱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满江演唱的《百万富翁》。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要和编辑苗博、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没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100万个人在路上，100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100万次的回头望，100万次闪光，很小的房子装不下我的梦，一串串露水变成水彩虹，世事变迁对我有用，有时也没用，我就躲在自己壳里做梦。沿途中一只蒲公英轻轻落在我怀中，普通的一次相逢变得不普通，世界太小太大，对我都像迷宫，每一次面对每一次不同。没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100万个人在路上，100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100万次的回头望，100万次闪光，太小的房子装不下我的梦，一串串露水变成水彩虹，世事变迁对我有用，有时也没用，我就躲在自己壳里做梦。沿途中一只蒲公英轻轻落在我怀中，普通的一次相逢变得不普通，世界太小太大，对我都像迷宫，每一次面对每一次不同。没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100万个人在路上，100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100万次的回头望，100万次闪光，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100万个人在路上，100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